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船房里的茶水，他滴了豆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怎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是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逗唱，演员打小金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屑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逊，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的主题是每天请您欣赏名家的单口作品和对口经典段子。要说到名家名段，有一位咱们可不能忘了，就是刘宝瑞先生，他有单口大王之称。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刘先生的几个有意思的段子。先来听这段叫连斗带打，是马季刘宝瑞合说的。 这回啊，我说这么一段相声。 哎，听您的相声有好处啊。 哎，相声这种艺术形式啊， 嗯， 是专门讽刺那些落后的东西，人听到呢也能受到教育。 哎，说得对，有一些事情确实招人可笑。 是啊， 听完了之后对我个人来说呀、 啊、很有帮助。 关系不大。 关系不大 啊？ 那是您听不懂。 怎么不懂啊？我最爱听的是那个《夜行记》 啊， 这段相声讽刺的是不遵守交通规章的人们。 对， 听了之后对我也没什么帮助。 也怎么？ 我骑车技术高啊。 技术高啊？ 嗯， 不行，就算您技术高，骑车也应该注意。 注意当然注意了。 哎， 可那天我刚骑上也不快，警察他还冲我嚷、 那嚷什么呀？ 哎，大梁上带小孩那同志快下来。 啊，大梁上带小孩 啊？ 好嘛，那是让你下来，那多危险呢，不能让你骑。 太不照顾第二代了，不让我骑，那孩子哭了谁哄啊？ 这不算理由，你可以给他雇三轮吗？ 对了，你给钱。 我凭什么给钱呢？ 还是的呀，对我们鸡蛋太不照顾了。 什么？鸡蛋？什么鸡蛋？ 还鸭蛋呢？什么鸡蛋 啊？ 我们那孩子小名叫金蛋，就是金元宝的意思，懂吗？ 金蛋 啊， 我记得你们有一孩子不叫铁蛋吗？ 就是他改名了。 干嘛改名啊？ 铁没金的值钱呢。 这名字还跟着行市走呢。 哎，要说我们那金蛋长得可真漂亮。 漂亮？ 尖下巴颏，高鼻梁，圆包耳的，苹果眼，长得 苹果眼。有那么大眼睛吗？ 苹果脸。 好，我说的呢， 长得又白又嫩，连一点抬头纹都没有啊。 是啊。 啊， 他嘴上还没胡子呢。 啊，是没有。 多新鲜呐。 啊， 他多大呀？ 才五岁啊。 五岁孩子长胡子呀？ 要说五岁孩子可真机灵。 机灵？ 不说话不张嘴，一说话准张嘴。 废话 啊， 谁憋着嘴说话呀？ 对， 当然这个说话也得靠大人教。 是啊， 你拿我们那金蛋来说，有几句话记得清楚极了。 哦， 那真称得起是倒背如流。 他常说什么呀？ 常说的就是亲亲好的多多的，每天从早到晚好几十遍，不分时间地点，只要是见了我的面就是 亲亲好的多多的，就说这几句啊。这孩子这肚子受得了吗？ 他消化力强啊。 嗨，消化力强也别老教这个。 嗯， 教他点别的嘛。 教别的他不会呀、啊、别说我们这孩子了，全院那些孩子都得靠我从这方面进行教育。 哦，教个别的孩子也是这气好的多多的呀。 哦啊，围绕这方面还有别的呢。 还有什么呀？ 跳舞。 跳舞。 唱歌。口技、杂技都有。 嚯、哦，这还挺热闹。 嗯， 那怎么教啊？ 第一个条件呢，是得等上我兜里有钱、心里高兴的时候。 嗯。 第二个条件是我把这个合辙押韵的歌给它编好了，还行呢。 是啊。 嗯 嗯，这还挺麻烦的。怎么个教法呢？ 准备好了， 嗯， 预备点点心、水果。 点心、水果。 回到家里，当院里一站，把点心、水果往背后一藏。孩子们集合了，向右转，跑步，过来，报数，一二三四。 干嘛呢？ 啊， 你这干嘛呢？ 这是唱歌之前的准备活动。 哦，还要准备。 哎， 嗯， 孩子排成一队。 嗯， 叔叔给你们唱歌啊。 唱歌。 我嘴里唱着我新的创作，孩子们随着歌声手舞足蹈，欢蹦乱跳，可有意思了。 嘿，还真有两下 啊。 怎么唱？ 你们听着啊， 听着。 叔叔啊，歌里头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就做什么。 我一高兴，歌里说给你们什么，就给你们什么啊。 嗯， 注意啊，过来 啊。谁呀？ 嗯、 啊，叫我呢。 我叫你听这歌来。 嗨，你唱吧。 冲我笑，给油条，吐舌头，给面包，地下打滚给蛋糕，撒撒发发米色软。赶快给我都做到，想吃什么随便挑，叔叔高兴哈哈哈笑，夸你们都是好宝宝。 您就甭拉腔了，就甭拉腔了。 哎呀，你看孩子唱歌舞蹈杂技都表演起来了。 还表演舞蹈 啊？ 怎么舞蹈是什么呀？ 舞蹈一个这不舞蹈。 杂技 就地下打滚啊。 地下打滚 啊、 嗯、那叫杂技啊。 挨点边就行啊。 还好嘛。那么要是口技呢？ 那想吃水果的时候才表演呢。 啊、也唱这歌。 你唱另外一首了。 怎么唱？ 你听着啊。 嗯， 撅撅嘴给葡萄，伸脖子给蜜桃，学学狗叫给大香蕉，学的不像算白饶，骚骚发发你骚人。 嘿， 怎么样？ 好嘛。那么这水果点心都要吃呢？ 那就把这俩歌编在一块唱啊。 合在一块 啊。 那怎么唱啊？ 这么唱。冲我笑给油条，吐舌头给面包，伸脖子给蜜桃，撅撅嘴给葡萄，地下打滚给蛋糕，学学狗叫给大香蕉，赶快给我都做到，是想吃什么随便挑，撒撒撒撒。 得了，我都会了。 你看吧，这些孩子嘿，连滚带爬，连叫带笑，还有的是连哭带嚎。 哭什么呀？ 连打滚带学狗叫，把舌头咬了。 那是得把舌头咬了。就您这种行为啊， 嗯， 对孩子太不尊重了。 哎，不，这是锻炼小孩，告诉你，经过这样的长期教育，使孩子能够懂得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呀、啊。 是啊，香蕉面包吃上也很难呐。 这是加强劳动教育， 就这个， 使孩子别忘了，劳动是光荣的，懂吗？ 您这是加强劳动教育啊？ 啊， 你开心诚心逗小孩， 这我没有强迫他们呀、啊，这叫愿者上钩，你懂不懂啊？ 这么样愿者上钩 啊， 这小孩子根本不懂吗？你拿吃的一逗他，他可不就学吗？ 哎，当然这方面也得靠大人教。 你就拿我们南屋那小妞子来说， 啊啊， 为了吃我的蛋糕，整天在地下打滚啊， 整天打滚。 嗯， 那人家大人也不管？ 管了。上回小妞子刚要打滚，他妈给她叫住了，妞子，又在地下打滚呢，那地下多脏啊，蛋糕有什么好吃的？ 对， 找容易的做，吐舌头让他给面包吃。 啊，这位也不开眼，这位。 哎，你说在业余时间哪儿找这样的文娱生活去？ 那叫文娱生活呀。 啊，花上块八毛的跟孩子这么一逗，有意思。 还有意思呢。 嗯，也有没意思的时候。上次我刚进院啊，给我医生揪住了。呼呼呼呼呼。 怎么你们家还养活狗呢？ 不是，我们在金蛋学狗叫唤呢。 哦，你们孩子也学上了 啊？ 好嘛，这是要吃香蕉， 我不能给他。 怎么不给啊？ 还没唱歌呢。 那就快唱吧。 不敢唱啊。 为什么呀？ 那天他兜了没钱，没买香蕉啊。 好，金蛋这狗叫白学了。 我说金蛋，你怎么这么傻呀？ 嗯， 爸爸要是买香蕉，你不学我也给你吃啊。 又跟孩子解释上了。 当时我往屋里一看呢， 嗯， 我爱人没在屋，我给金蛋叫过来了。金蛋过来，把你妈的皮包打开，拿出1块钱，我给你买香蕉，别告诉他啊。 别告诉他 啊， 让孩子撒谎。 就这一回。 一回也不行啊。 等我把香蕉买回来， 嗯， 我们的孩子刚吃了半根，我爱人回来了。 你瞧， 哟，你看买菜去了，忘拿钱了。说着他往屋了走。 哎，要露馅， 赶紧抢上一步啊。 哎，赶紧的告诉他得了。 我说你看这金蛋他哭着喊着他跟我要香蕉，我说兜里没钱，他告诉你那皮包里有，他拿出1块钱来。 这金蛋他多的拿钱了， 他这么说着好听啊。 好听，当着孩子面撒谎。 我爱人一听就火了。 是啊。 好啊，金蛋败家子的东西，买菜的钱谁让你买香蕉的？给金蛋吓得浑身打哆嗦，爸爸给我买的。你不跟你爸爸要，他能给你买吗？我没要，没要，不打你是不坦白。啪啪两下，给这孩子打得又哭又叫。 你说这孩子多冤呢？ 不冤，他一声不冤也不会揍他 啊。你打他管什么呀？ 管什么？好处大了。 有什么好处？ 每月省好几块香蕉钱。 是啊。他香蕉好吃咋难挨呀？ 孩子呀都有这么个特性。 什么特性？ 喜欢吃硬不吃软，你一月不揍他两回镇不住他呀。 没听说过。 嗨，这叫高兴时候逗逗，不高兴时候揍揍，恩威并施。古人说的对呀。 古人 啊， 满脑子封建思想。古人说什么呀？ 有诗为证啊。 还有诗 啊？你看，儿女知发不知恩，严家管教最操心，打是疼来骂是爱，鞭子底下出好人。要想孩子听教训，不狠不算你认真。 这哪位古人说的？ 大概是李白吧。不是，是这个李后主。 哎，李后主。 不是，也不是。哦，对了， 谁呀？ 李逵。 李逵。李逵。 李逵是武的主张打。 这哪儿的事啊？这都是没正八宗事。 反正你甭管他谁说的了、 嗯、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无不是父母就让你打孩子啊？ 对了，孩子长大了你打得动吗？ 那不像话，你老打也不行。 别说我一人，全院的没有不打孩子的。 那个大家都得挨批评。 但最近还有一些改变 啊、嗯，不打孩子了。 大人倒不怎么打孩子了，孩子打起孩子来了。 孩子打孩子 啊！你看吧，张家 跟你们聊的， 李家打的王家劝，打打劝劝，劝劝打，劝劝打打打打劝，打劝打劝打劝打那个劝打劝打劝打劝。 行了，太不像话了 啊！经常打。那天星期一上午， 嗯， 我刚进院就听着对过老王家屋了，啪啪啪就三声， 打孩子。 紧跟着小安子他妈就跟他说，不叫你跟他玩，你偏跟他玩，知道吗？人家是铁蛋，现在变成金蛋了，咱们惹得起吗？挨打了不是？ 正好你们孩子打了人家了， 以后记住，他打你你也打他。 这也不像话。 我一听这话头是冲我说的呀。 当然了。 当时我往袖子把金蛋提了过来。 打呀。 不，该鼓励的地方就得鼓励。 哎， 我说金蛋，打得对， 打。 再招你还打他，再打，别让他妈瞧见，上街门口打去。 这爷俩什么行为呀、啊？这是。 我嘱咐完了金蛋， 嗯， 我到院里头。哎，我说他大婶，你就别打孩子了，这时候金蛋不好。我爱人这时候也过来了， 嗯， 是啊，您看金蛋刚才挨批评了不是？他保证改过， 多的那么说了，这玩意儿口是心非、 啊。哎，解决问题了。 怎么了？ 小安子他妈开开门一乐，嗨，孩子哪有不打架的？这就看大人了。哎，完事儿了。 嗯， 正当这会儿功夫，金蛋过来了。 金蛋， 大婶儿。我不打小安子了， 对， 我爸爸告诉我再打上街门口省得让你瞧着生气。 哎，得难改抖楞出来了， 我一听脸都气死了，我得转转面子， 转转面子。 当时我把金蛋拽过来，我说金蛋呢、啊、金蛋，你铁蛋变金蛋，整天还下捣蛋。 他呀变了玉蛋也得捣蛋， 不打你是改不了。 嗯， 当时街坊都过来了，有的拉有的劝，可结果我把金蛋揍了一顿， 还给打了 啊。打完之后王大妈过来了，孩子啊，打你不冤呐、啊、大人没有撒谎的。 嗯， 知道不知道子不言父过吗？别说你爸爸没错，有错也不应该向外人说呀。 这叫什么话呀？ 王二嫂更关心了，给金蛋搀起来攒在身上土。 嗯， 要你看看，给孩子胳膊都打青了，下回可不能这样子了。 哎， 再打打屁股，省得露残疾。 啊，哪儿也不能打。 哎，从那以后，我们金蛋整天是不说不笑，不打不闹，规规矩矩，就跟个小老头似的。尤其见了我的面，浑身颤抖，躲躲藏藏，一点毛病都没有了， 全改了。 哎，吓傻了。 是吓傻喽。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马季、刘宝瑞二位合说的连斗带打，这个段子我们播出的机会还真是不太多。下面再请您听一个经典的小段画扇面，刘宝瑞、郭启儒表演。 这个人呢，有学问没学问看得出来。 哎，要说您这学问就不小。 哎，我也没什么学问 啊。 他真正有学问人呢，不会自夸其德。 哎，有那么句话吗？真人不露相， 露相不真人。 是吗？ 你不论什么事都是一个样。 那是啊。 你比方说呀，这位啊是某某艺术家。 哎， 这个艺术家呀得别人承认。 是， 如果你自己承认，那就不怎么样了。 哎，没有自夸的， 是不是？ 对， 人一多知多懂就不怎么样了。 是吗？ 你知道这个事情，你先别说，你听听人家怎么个谈法、 哦、 然后你再谈。 嗯， 老是显得自己有能耐。我们邻居不有这么一位吗？ 哦， 呵，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是啊， 人说什么他懂什么。 哦， 外号叫万事通。 你瞧， 有人就说了， 说什么？ 哎呀，据说这个宋版书可值钱呐。 嗯， 他接过来了。 他怎么样？ 是啊。 嗯， 哎呦，一篇就能卖2块现洋。那我家里有一套宋版书呢，那得卖多少钱呢？人就问了，您家这套宋版书几本啊？ 是啊。 几本啊？那这么厚两摞。 嚯、 哦、一篇2块，这么厚两摞，您那是真正宋版书吗？没错，是宋版书。 嗯， 什么书啊？就是康熙字典。你琢磨琢磨，这康熙字典，康熙是清代的。 是啊， 那怎么会能够宋版书啊？ 这位啊，认什么不懂啊？ 哎，他还要充多知多懂。 嘿， 还有的人也是这样。 嗯， 自称画家。 哦，画画 啊。过去啊，在天津我们也有一邻居。 哦， 呼，他这个画他自己吹嘘的不得了。他说，如果我画呀明月松前照，这个画要画出来呀、啊、你看到15这天月龄就圆。 嗯， 初一呀、啊、就是小月牙越来越小。 你瞧呗。 哎，画得了就跟真月龄一样。你听这玩意儿有根据吗？ 画得这么出神呢、啊、 他老这么说。可是他老不给人画。 嗯， 他也知道他那两笔不怎么样。有这么一天呢，有一个人拿着一个扇面，新买的。 嗯， 他这么一瞧，哎，这扇面好啊，